第十六集。入夜之后，霍家大宅灯火通明，除了霍家人，还有霍龙亨的御用律师也在。霍龙亨在一众人虽极力克制，但依旧掩饰不住激动的目光注视下，拿出了那几份被期盼已久的股权转让书。他会将手头 15% 的股份转出，他的五个儿子除还未成年的霍武，每个人都能拿到 3%， 霍昭雅和霍武平分最后那三个点的股份。看似很公平的分配方案，但听完律师说的，真正高兴的起来的人却没有几个。霍龙亨手上有将近 70% 的公司股份，只拿了这么点出来给六个人分，塞牙缝都不够。身为公司副董事的老大霍昭乾，原以为这次自己肯定能分到最多，结果却和几个弟弟一样，依旧比不过原本就有从爷爷那里继承来的股份的霍昭林。想到大概是寿宴上那出闹剧让霍龙亨对他失望，霍昭乾心中气闷，忍不住瞪了自己老婆一眼。而魏青书依旧是那副木讷没表情的模样，仿佛对什么都不在意。几个姨太太各自有各自的算盘，三姨太是最满意的，她两个儿子加起来就有六个点的股份了，比只有一儿一女的二房还多，可不是扬眉吐气了吗？当然前提是霍昭杰和霍昭仁真的如他所愿能一直一条心。霍昭林很淡定地把自己那份股权转让书收了起来，这个结果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他父亲这样的人是从来不服老的，既想做出一家人父慈子孝家庭和睦的表象给外人看，又放不下对一众儿子的戒心，拿出这些股份平分也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。但是没关系，加上这三个点的股份后，他便是如今公司第二大的股东，而且依旧比霍昭前他们多，这就足够了。 我给你们这些股份，是希望你们以后都能安安生生的，共同为家族繁荣努力。我年纪大了，也没几年好活了，迟早，手头的东西都得给你们。那，遗嘱我也已经立下了，只要你们别让我失望，我不会亏待你们任何一个。 霍龙亨语重心长地教导一众儿女和小老婆，听到他说把遗嘱都立好了，在场的人都很惊讶，不管心里怎么想，面上都纷纷表决心捡他老人家喜欢听的好话说。只有霍昭林没出声，看着手里的股权转让书微蹙起眉。回房之后，秦称也拿过那份转让书看了一遍，哼笑道：“ 铁公鸡也拔毛了。” 霍昭林不以为意：“ 这不算什么，没看到老大他们几个的表情，大概都觉得不够吧？ 你满意就行了。” 秦称凑过来笑问霍昭林：“ 你现在有钱了，给我买糖吗？” 霍昭林瞥了他一眼，好笑道：“ 你几岁了还要吃糖？ 今天过节啊。” 霍昭林想了想才明白过来，今天是万圣节。他以前在国外念书时还被朋友拉去参加过万圣节 party， 他自己对这种洋节日不感冒，秦称这样爱玩爱热闹的想必很喜欢。霍昭林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个硬币，塞进了秦称的手里：“ 啊，给你，拿去买糖吧。” 秦称笑眯眯地收起来：“ 谢谢老板。” 霍昭林拍了一下他脑袋，唇角不由地跟着上扬：“ 哎，是不是明天就可以从这里搬出去了？”“ 不用担心，我爸他已经松口了，明天我再跟他提一次，他会同意的。”“ 哦。” 秦称的眼神飘忽，想到之前在湖边话赶话时说到的上床那档子事儿，他的脸颊有些发烫。“ 那什么，我去洗澡。”“ 嗯。” 霍昭林点头。秦称往浴室的方向走了两步，想了想又不甘心地退回来。 你要不要一起洗？ 霍昭林挑起眉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 你要我跟你一起？ 不是说好了上床呢？你别反悔啊。 你想在这里？ 这里怎么了？ 秦称说完也觉得似乎不太合适，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呢。虽然他嘴上说技术很好，实际上只看过猪跑，真要就这么来，尤其他还答应了做被压的那个，怕是要屁股开花了。 还是算了吧。 丢下这话，秦称转身溜进浴室里去。霍昭林无奈地笑了笑，在浴室门合上后又垂眸轻叹一声。他对秦称的感觉一直很矛盾，既忘不了初见时那个被他亲手用画笔记录下来的少年，又接受不了几年后再见时变得面目全非，与那些寻常纨绔子弟无异的秦二少。当初他爸想要他与秦家联姻，因为对象是秦称，他才没有排斥。表面上对秦称冷淡，是因为不想面对自己其实很在意他的事实。每一次看到秦称在外花天酒地，与狐朋狗友寻欢作乐，他都会生闷气，怒其不争，更怒自己在他身上浪费心思。但是现在，无论是因为什么，他们终究结了婚，有了合法的婚姻关系。他依旧不喜秦称身上的一些坏毛病，却也知道了秦称虽没有他最开始想象的那么好，但大概也没有这些年他一直以为的那么差。秦称性格跳脱，不拘小节，骄傲随性，但没有坏心思，懂得分寸和底线，只是永远不可能成为他想象中的模样。秦称洗完澡出来时，霍昭林还在阳台上抽烟，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伸手抱了一下霍昭林的腰，湿漉漉的头发上甩下来的水珠沾到霍昭林的脸上，在霍昭林皱眉之前又先抬起手帮他拭去。皮肤真不错呀，秦称暗暗想着，没忍住贴过去亲了一下。霍昭林微怔，夹着烟的手指在嘴边停了片刻，对上秦称有些害羞又有些得意的目光，忽然就释然了。他将烟头碾灭，转过身，双手抱住秦称的腰，贴近他。 还亲吗？ 亲 这一次他直接咬住霍昭林的嘴唇，磕磕碰碰的唇齿相贴，舌尖相触时身体也忍不住地跟着站立，仿佛有细小的电流在身体里流窜，让人情不自禁地晕眩沉迷。一吻过后，秦称喘着气退开身，意犹未尽地轻笑。 我技术不错吧？ 虽然没试过，但是他意淫过那么多次，技术想必不会差，没想到跟霍昭林接吻的感觉比想象中的还要美妙得多。霍昭林没有揭穿他。 这里冷，进房间去吧。 等到霍昭林也洗完澡出来，秦称已经躺上床了，冲着他抛媚眼。美人虽美，但满脸猥琐的笑实在是煞风景。霍昭林很无语，他爬上床俯身过去，双手撑在秦称的身体两边，居高临下的对上秦称的视线。原本还很嘚瑟的秦称秒怂，喉结不自觉地上下滑动，目光飘忽，脸颊也渐渐红了，躺在霍昭林身下仿佛任人宰割的绵羊。 你想干嘛？ 几秒钟后，霍昭林越过他，拿起了另一边床头柜上的手机，从秦称身上翻下身来，顺手拍了一下他的脸。 察觉到自己被耍了的秦称恼羞成怒，抓起霍昭林的胳膊用力一口咬在他手臂上。 你属狗的。 秦称滚进了被子里，不搭理他了。霍昭林也躺上床，靠在床头开了床头灯看杂志。秦称在被子里滚了两圈，觉得没趣，又开始骚扰他，扯他的睡衣袖子。 啊，我们聊聊呗。 你想聊什么？ 霍昭林的视线完全没有从手中杂志上转开的意思。 我们现在都结婚了，你对以后就没什么规划吗？ 霍昭林终于偏头看了他一眼。 你自己呢？还打算跟以前那样游手好闲？ 我怎么游手好闲了？我也有在我家公司上班的好吗？ 每天早上10点去，下午4点走。 那不是没什么事儿才迟到早退吗？有任务的时候我还是会认真工作的。 你真打算就这么一直浑浑噩噩过下去？ 我也不知道，公司有我哥就够了，根本帮不上什么忙。之前我还去投资过我嫂子拍的网剧呢，也赚了不少钱，不过没什么意思，就是钱倒腾来倒腾去，太容易了，毫无成就感。 你大学是学经济的？ 是啊，我成绩不错的，还拿过奖学金。我算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信。要不我干脆跟我哥辞职，去给你做助理怎么样？ 你就这点志气？ 他怀疑秦称压根儿就只是想找个借口，一天24小时都黏着他。 你在公司里不是孤立无援吗？我可以帮你啊。要不你给我说说，我怎么做才能帮你？ 霍昭林想拒绝的话到嘴边，对上秦称分外诚恳的目光，一时间有些心软。 你真打算帮我？ 是啊。 霍昭林并不想把他拉进自己家这摊子浑水来，更不想牵扯上秦家。但既然秦称有这个意愿，他认真想了想。 你帮我算笔账吧，将来如果不靠我爸施舍，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把公司拿回来？ 这个简单，我明天就帮你算，你等着。